望思，让我们一起驰骋北疆，漫步薰衣草花海，在草原上点篝火烤全羊，和1039俱乐部一起体验恣意畅快的游牧生活。咨询电话400-606-1039。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谁是，你回头，我都在这儿。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私家侦探陈宇无意中接触到极其诡异的命案，同时在英国和中国发生，死亡的人物风马牛不相及，伴随的还有超自然的现象。陈宇的英国女友莉迪亚说，英国警方和特工都无法找到案件的真相，当案件正在调查之时，莉迪亚竟然消失了，只留下了当你找到真相时，我们将在上帝的办公室里相见。长篇科幻悬疑小说《超界诡异时空》，作者赫尔穆斯，演播陈光，欢迎收听。上期当中，正当陈宇和王腾被抓的时候，时空突然发生了扭曲，张阳华出现了。张阳华看着陈宇，这次你敢相信我了吧？你还说自己是个普通移民？陈宇有些尴尬地笑了笑说，我们怎么离开？张阳华打开窗户，将手伸向空中，结果他一拉，凭空打开了一扇门。陈宇惊呼了一声，隐形装置，是，快进去。张阳华率先爬了上去，接着陈宇也爬上了窗台，进了这架隐形飞船内，又把罗成也拉了进去，王腾紧随其后，从窗口也一跃进入了飞船里。张阳华关上了舱门，整个飞船再一次隐形在半空中，他们能感觉到一股动力自下而上，一瞬间飞船就飞到了高空之中，很快便潜入到灰色的云层里。陈宇大致猜到，这就是他刚到这里时张阳华操控的那台可以扭曲空间的飞行器，此刻正载着他们逃离这里。飞船之内，陈宇看见张阳华就站在自己面前，而驾驶飞船的则是另一个人。他心头一震，看着这个人的背影，预感这可能是一个自己曾经认识的人。张天华，陈宇走到前面，看清楚了这个驾驶飞船的人的脸。这个张天华是第一次见到陈宇，只是淡淡地说道，啊，我就是。陈宇差一点就以为张天华没死，但他很快意识到这只是另外一个张天华而已。他转过头看着张阳华，摆出了一个疑问的姿势，现在咱们可以开诚布公了，我们兄弟俩虽然是为了前行者工作，但并不是真心的。我们不知道他们究竟在搞什么名堂，但我们只知道原本和平的世界被他们搅得一团糟。你们都看见了，我们这里很多地方就像是贫民窟，到处都是脏乱落后的场景。我知道他们建造了一些非常繁华的地区，但那些都是很小的地方，而大部分地方变得越来越乱。张阳华带着一肚子怨气说道，所以当你来的时候，我就大致猜到你是来调查前行者组织的。 后来又听你说你在你的宇宙里和另一个张天华是朋友，我就决定要帮你。我们找到了王腾，然后指引你找到了他，之后又暗中知道你们有危险才来救你们的。陈宇和王腾看见这两兄弟既惊又喜，他们原本以为毫无希望，没曾想在千钧一发之际被这两兄弟俩给救了。王腾忍不住冲上去一把抱住了张延华， 你们这两个家伙如果来得再早一点该多好啊。 张延华说，得了，救了你们还挑三拣四的。那既然这样，你们兄弟俩都为前行者工作，那么能把你们知道的事情都告诉我吗？陈宇问。我们的工作你们都看见了，就是检测南桐城城区这一片，一旦发现虫洞都会去甄别一下，不过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都很清醒。张阳华说，至于更深入的我们也不知道，因为前行者的工作就像是一环套一环，我们是最外面的一环，根本不知道核心的内容，而且也都是保密的。简单来说，如果你们没有找到罗成，我们都不知道这个罗成原来也是前行者组织里的人。通过张阳华的介绍，他们大致知晓了前行者组织的分工很是明确，而且非常机密，核心的重要机密连外围工作人员也不会知晓。陈宇知道这兄弟俩是真心来帮助自己的，因此他们应该不会有什么隐瞒。驾驶飞船的张天华问，你叫陈宇对吗？ 没错。 和我说说那个张天华是怎么样的人。 他和你一样也是个科学家，我第一次穿越虫洞就是他带我去的。我第一次见到他觉得他有点傲气，但后来发现他是个很随和的人，而且很有学问，懂得不少，当然我指的是除了科学之外的学问。 张天华冷笑了一声，哼，可惜啊，他已经死了。 我倒是很希望我能活着看见前行者组织被瓦解的时候。 陈宇问，我不明白，既然你们兄弟俩都打心眼里排斥这个组织，为什么还要为他们工作？ 一开始我们都不太了解，是通过政府知道的工作，没想到政府都是右派分子，是支持前行者的，因此我们从事这个工作之后不知不觉的就已经为前行者服务了。 张阳华接着说，而且这个组织经常会派杀手暗杀那些反对他们的人，我们也就只能做这个工作，最起码得让自己活下去。 没错， 张天华说，而且你们想想看，如果我们没做这个工作，那你们这会儿就已经死了。 哎，这倒是啊。 王腾问， 我们去哪儿啊？ 放心吧，我们会带你们去一个安全的地方。张天华说，去那里见一个时空安全局的人。 你们这么做不怕被你们的组织发现吗？ 放心，他们不会发现的，他们这个网撒得太大，反而不会注意到一些细节，这个你们就不用担心了。 王腾又接着问， 对不起啊，我刚才一直有个问题想问，前行者派杀手回到过去杀死各个宇宙当中最顶尖的科学天才，但是为什么没有杀死我们那里的赵参以及陈宇那里的陈哲呢？ 这个是很不好解释的。 张阳华说，简单来说，这个世界从古至今就有一定的等级制度，也就是说假如在你们的世界当中那些科学天才没有死的话，也就轮不到赵参或者是陈哲出头。他们第一轮暗杀杀掉了那些在将来会产生巨大影响的人，也就改变了过去到今天的所有历史轨迹，那么陈哲也好赵参也好能冒出来。 那按照你这么说，即便他们杀死了陈哲赵参这些在第二轮时间线内冒出来的天才，还会有第三轮？ 陈宇展开追问。 张阳华说， 是， 我弟弟说得很准确，这就是人类世界发展的规律，永远都有天才被埋没，而那些出头的大人物有的也未必是最顶尖的人。张天华接着说，不过前行者也没有办法改变人类社会中的永恒规律，因此他们要杀掉这些天才不是一次就能杀完的。简单来说，当他们杀了好几轮之后，前行者拥有的技术就会远远超过其他宇宙，到那个时候他们才会爆发全面战争，杀掉其他宇宙里的人，占领更多的平行宇宙。那他们现在还不能发动战争？ 是啊， 因为差距还不够大，而且其他宇宙也会组成联盟，一旦发动战争，他们未必能占到什么便宜，因此他们通过这样的手段不断拉大差距，到时候就能一鼓作气地战胜其他宇宙里的人类。张天华说，再简单来说，他们所做的就是将老子关于人之道的哲学概念推向极致。陈宇想起了老子的那句话，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眼下的情况就很符合这句话的意境。很快他们抵达了长江上的灵州，那里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人居住，其实是时空安全局的人都藏在了地下，他们行走在灵州之上，一时半刻不会被任何人发现。王腾看着周围荒草密林、杳无人烟的景象，问： 你们是我们潜入前行者组织的特工吗？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科幻悬疑推理小说《超界诡异时空》，欢迎您继续收听。 你可以这么理解，有个英国人也在找你们，他来到这里的时候被我们发现了，因此我们就把你们带到这里，他会带你们离开 EIPU3 的。张天华带着他们一路朝着灵州的中央地区走去，他说道，你们的脚步得快一点，早点离开这里对谁都好。很快他们绕过了一片树丛，在一片荒草高茂的地方找到了一个隐蔽的入口，入口呈螺旋状打开，一道悬梯直通地下，他们顺着悬梯往下走，就来到了一座地下密室。在密室的墙角处放着一排计算机和大型机械，密室内只有一个白人站在那里，他叫肖恩，就是那个我说的英国人。张阳华向陈宇他们介绍，肖恩看见陈宇和王腾，上前和他们握了握手， 来吧，别耽搁了，先离开这里再说。 说着他打开了密室中央的一圈金属圆壁，一架银灰色的小型飞机映入他们的眼帘。 那我们就走了啊， 王腾说着又看了看张天华和张阳华兄弟俩。张天华这时看着陈宇犹豫了一会儿， 很荣幸能认识你。 陈宇笑着说， 我也是啊，最起码让我觉得我认识的那个张天华并没有死，不过这里的我也没有死，你倒是可以去认识认识他，天网侦探事务所有问题你可以找他。 张天华笑了起来，一把抱住陈宇， 朋友祝你们好运。 说着他松开陈宇，又和王腾握了握手， 哎，你们也是啊，可千万别被前行者发现， 再见了。 陈宇说着上了金属圆台，进了飞船，王腾也进入了飞船。 肖恩说，你们兄弟两个赶快回去，别让人怀疑。 说着他启动了打开虫洞的程序，然后也进入了飞船，关上了舱门。转眼之间他们已经离开了 EIPU3。 艾琳娜说， 看起来这次多亏了张天华和张阳华这两个兄弟，不过没想到你们把罗成也带来了，正好可以让我们研究一下。 是这位侦探先生的主意， 肖恩解释说，他既然坚持，我就帮他把罗成带了过来。罗成依旧一动不动地站在一边， 仿佛他们所说的话都和自己无关。王腾问， 哎，刚才一直忘了问了，这里是 EIPU 几啊？ 汉斯先生说 EIPU6。 这时陈宇走到中央，对所有人大声说道， 听着伙计们，我是第一次见到你们，但是没有时间寒暄了。虽然我们从他们手里逃了出来，但是他们将会回到过去的 EIPU1 和 EIPU4 去杀掉赵参和陈哲。他们今天没有杀掉我们，就一定会回到过去，在陈哲和赵参两位科学家还没有研发出时空机器之前杀掉他们，这样就能根除未来这两个人对他们的威胁。如果他们得手了，会改变我们现在的轨迹，就像他们当年到我们各个宇宙去杀了一批人一样。所以请准确地告诉我现在是什么时间。 现在是2067年12月29日。 汉斯先生说， 王腾，在你们那个世界里的赵参教授大概是什么时间发明了穿越时空这项技术的？ 大概是在2058年11月份就发明了。 王腾说，那时我还没有退伍呢。 我们的世界里陈教授是2056年发明的，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先去杀陈教授，大约得用270多天的时间穿越虫洞。如果他们先去暗杀赵参教授，要用一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必须以最短的270天时间为限，一定要彻底瓦解前行者组织。可这根本就是天方夜谭，艾琳娜说， 因为他们改变的是过去，过去会直接影响现在，而我们处于现在，我们得先查出前行者当中的重要头目，否则即便回到过去也无济于事。但是那样的话，我们也就不可能赶上他们的速度。除非我们将虫洞的引力值调到最大，将时空弯曲的曲率调到最大化。不过这样，我们很可能会在虫洞内就被各种射线烤化了。 汉斯先生说道， 你说的有道理，但无论怎么样，还是得抓紧时间。你们就尽力去调查，我在这里帮你们想办法。 要知道，这是他们第二轮的时空暗杀行动，对他们来说已经是驾轻就熟。第一轮已经发生了，我们现在必须阻止他们的第二轮暗杀行动。 陈宇说道， 回到过去改变历史，的确会重新构造未来的时间线以及产生新的事件，但他们之前既然这样做了，他们也一定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汉斯先生接着说，接下来你们穿越时空都是单程，没有设定返回路线，更没有闭合曲线，这样的话会更方便，也可以节省虫洞外的时间。 汉斯先生说完，眼神无意中落到了罗成的身上。罗成古怪的样子让汉斯先生颇感好奇， 他问，这家伙怎么了？ 他被我屏蔽了，肖恩说，他是个电脑人，所以才能在被困住的情况下还能给同伙发出消息。 对了，肖恩先生，我刚才一直没问，电脑人是个什么玩意儿？ 简单来说，就是通过电脑操控的人类，也就是电脑直接取代了灵魂，操控人体的每一个部件，尤其是大脑。这项技术对于我们来说，也许还是前科学，但是对于前行者来说，他们已经开发出了这种技术。这是关于量子网络的研究成果，说得玄一点，就像是心灵感应。当时我启动了屏蔽系统，封闭了他与外界所有网络的联系，所以你现在看到的罗成和植物人没什么区别。我们现在所说的一切他都能听见，但大脑无法做出任何反应。 怪不得他不怕疼，看来他的神经系统也被电脑接管了。 这个罗成就留在这里，我明天带他到实验基地，看看能不能找出什么线索。目前我们对电脑人也是一无所知啊，正好可以借罗成这个电脑人好好的研究一下。 汉斯先生说， 你们五个人继续行动，查出前行者的头目，我们两边分头行动。 陈宇问，潜行者一共入侵了哪几个宇宙？ 我们派人调查过，除了 EIPU3 以外，还有 EIPU1 EIPU4 6 7 9 12。至于其他宇宙暂时也不得而知啊。 陈宇仔细思索了一下，我觉得应该从很多年前的那些无头命案查起。之前在 EIPU4 里发生的类似案件，王腾已经和我说了，你们也把调查到关于其他宇宙里发生的类似命案都告诉我吧。李耀杰回答说， 我们之前去过 EIPU12， 调查出被害者分别是英国人拉尔夫克莱、日本人永野良、中国人江天佐。经过警方采集线索，最终锁定杀死拉尔夫克莱和江天佐的人很可能就是日本人永野良，而杀死永野良的嫌疑人锁定为拉尔夫克莱。 李耀杰回答了陈宇的问题。下集当中，在陈宇的分析之下，众人发现原来 DNA 样本才是最关键的一环因素，取得了样本才能够操控 DNA 使它发生变化。那面对这种情况，接下来几个人又该怎么做呢？ 私家侦探陈宇无意中接触到极其诡异的命案，同时在英国和中国发生，死亡的人物风马牛不相及，伴随的还有超自然的现象。陈宇的英国女友莉迪亚说，英国警方和特工都无法找到案件的真相，当案件正在调查之时，莉迪亚竟然消失了，只留下了当你找到真相时，我们将在上帝的办公室里相见。长篇科幻悬疑小说超界诡异时空，作者赫尔穆斯，演播晨光，欢迎收听。 叫画一，我是画图五禽系第59代传承人，我来自安徽亳州。 您听到的是画图五禽系中一段舞动扇子的声音，在双秀公园里坐落着画图五禽系的传习基地，画一正在为学员们表演五禽扇。画一今年28岁，13岁开始练习画图五禽系。在模仿动物的基础上，画一为五禽系加入了剑法和扇子等元素，引申为五禽剑和五禽扇，这让五禽系变得更加丰富有趣。 小时候我是学那种少林派功夫的嘛，剑术主要是以少林派的那种少林剑法，然后因为扇子其实在这种武林当中也是一种秘门武器，所以这个呢主要是专业度比较高一些，最关键的是要有五禽系的基础，然后再去做一些延展，我觉得会更好玩。 画一出生在华佗故里安徽亳州，冥冥之中似乎和华佗和五禽系有着天然的渊源。7岁开始学习武术，13岁时向华佗五禽系第58代掌门人周金忠拜师学艺。没想到一个柔弱的小姑娘多年后竟然成为华佗五禽系的一代传承人。别看五禽戏看起来潇洒飘逸，练起来却需要点硬骨头和傻劲头。